兄弟我我你， 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很多家里人都是晒了一下现在的这个瓦蓝瓦蓝的天啊，经历了昨天尤其是从傍晚开始的那个不小的雨之后，今天早上雨过天晴了。当然在这样的一天的也同样迎来了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咱们国安又一位外援已经是确认离队了，那就是别挨拉啊。 哎，确认离队之后不久啊，新东家呢就官宣了加盟的消息啊。 就是那边欢欣鼓舞， 证明谈的不错 啊。那边欢欣鼓舞，敲锣打鼓的就把别拉给赢回去了。 嗯， 那咱这屋呢又少一外援，现在就剩侃爷了，再加上还没有露过面的 A 席。 侃爷你不想了，侃爷 也 不在咱这屋现在。 侃爷嗨，他的这个合同还在咱这屋 啊， 但是人已经是回去了， 嗯、 可能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我们其实在这个赛季本来是一个外援顶配的这么一配置，那到现在呢，马上就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这个小周咸菜的日子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所以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个人员的储备，需要怎么去重建呢？ 反正呢，来来走走也是这么多的外援啊，大家呢留住这些外援在中超的那一份美好的回忆就行了。 嗯，所以今儿咱还得再回顾回顾 啊， 也说说您心目当中那个历史上国安最强的外援组合。 其实昨天呢，我看了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 嗯， 三张照片啊，这三张照片，当然第一张不是外援组合，第一张是咱们本土球员的组合，都认为是中超联赛包括甲 A 联赛的时期北京国安队最强的人员组合。 嗯， 然后后面呢坠了一行小字儿，说但是这个最强的组合的时期咱都没拿着联赛冠军。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有了最强组合之后就一定能剑指冠军。 嗯，当然最强的组合会给大家留下很多美好的这个回忆哈。所以呢，您在心目当中最强的外援组合到底是哪一对，或者说呢哪一组。 嗯，可以继续来聊聊，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同时呢视频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的直播。这边很多家里人都说，哎呀难说再见呀，感谢过往也憧憬一下未来吧。 对，咱们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下一份感谢信的发出。 哎呦，这个反正每一封感谢信一看，哎行了，又是一次说再见的过程了。宋彦军说双核没有了，运行速度不行，加油吧国安。托尼伟说，哎呀侃爷估计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最晚下星期的事儿了吧。 反正等一等吧，等一等下一份感谢信，然后估计再下一份呢就是欢迎信，是吧？ 欢迎 A 席的到来。 然后这个赛季呢剩下也就人员就这样了吧。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平淡如水的日子我们要学会去过啊，而且怎么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哎，也在12月份回来之后争冠组的比赛也打得有精气神儿，风生水起的。 当然也是在疫情防控的这个情况之下，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赛季。有的俱乐部呢运作上稍微的成熟一些，也有像咱们这样在这个运作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人员呢有流失的问题。 那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也首先来看看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在0点的时候，望京国风社区已经解封了，北京的封控场所全部清零。 东京残奥会今天晚上开幕，中国代表团的旗手确定。 刚才我们也说过了，比拉拉已经告别了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那国足呢也敲定了12强赛的队长，吴曦成为了第一队长，蒿俊闵、大宝都正在待命。 乒乓球方面呢，国乒将不会参加2021年乒乓球亚锦赛，以及在意甲方面，刚才晨晨也说了啊 ，AC 米兰1-0战胜了桑普多利亚，取得了开门红。 好了，待会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抗疫情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零点的时候，北京朝阳区望京街道国风社区解封了，包括国风上官、国风北京小区，这也标志着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本市风控管理场所全部清零。因为出现了境外的关联本地新冠确诊病例，国风上官、国风北京小区是实施了风控管理。那昨天上午，风控小区进行了第6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社区环境采样样本也是阴性。根据国家和北京市的有关规定，经过了疾控部门的研判，望京街道国风上官、国风北京小区就在今天零点解除了封闭管控。那到现在，本市受到的本轮疫情影响的风控管理场所已经是全部清零了。 另外，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也是发布消息，经过了流行病学的调查，8月20号、21号发布的5例本土确诊病例，发病前14天均无境内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接触史，均无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均无相关冷链物流的暴露史。经市疾控中心基因测序分析，并经国家疾控中心确认，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与近期我国其他本土病例的病毒同源性比较低。经国家和上海市专家综合研判分析，浦东机场5例本土确认病例感染源可以聚焦在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人员或环境，个人存在防护疏忽而引发的感染。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就在昨天啊，国安队中又宣布一位外援，也就是绿色精灵啊，跑起来真好看的比埃拉，就这样正式告别了咱们国安俱乐部。那3年半的时间，其实比埃拉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啊！大家都说这最强组合是谁呢？就521521就是这个组合。奥比的连线，曾经是带来了很多很多很美好的那个比赛瞬间。 那为什么不能是517517呢？ 也可以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份数据，88场比赛攻进30个球，还有30个助攻，也非常的在队内跟大家关系都非常不错。比埃拉是一个很有人缘的这么一位外援。 另外呢，在这个中超的赛场当中，比埃拉还是拿到了足协杯的冠军，是吧？帮助国安队的亚冠赛场当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还在中超的比赛里面是2次受伤，为了国安队出战而受伤。但是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这个赛季是人员流失的一个赛季了，特别是在外援方面，奥古斯托、费尔南多、金民哉都已经是离开了球队，提前解约。那比埃拉呢，也是和国安友好的商谈之后完成了解约。据我了解，就是比埃拉队的这次解约呢，还是选择了牺牲大部分的薪水啊，不仅仅是未来几个月的，他谈的还是比较好，可以给国安俱乐部呢，在某种意义上，咱们把坏事当好事想，是吧？咱不能老往那个坏的那方面去想，坏事当好事想呢，就是省出了一部分的外援的工资，拿这份工资看看球队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是不是能像袁毅老师所说的，这笔钱划了划了，弄个亚洲外援， 啊，弄个亚洲级的资料是好使、 啊。 你说咱们要是， 咱就是就咬牙就买那65万欧以下的 啊，就像是长春亚泰运作的这如尼奥尔，还有日本这联赛的这最佳射手，咱就把这、 啊、那个超标了，咱就要65万以下的那个天津的那个外援， 就追着这样的去了。 哎， 需要转换一下思路哈。 需要俱乐部在外援选择当中呢，能够擦亮眼睛，有更好的外援选择的途径、 嗯、 是吧？ 对， 因为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在中超限薪限投的大背景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要想把这个俱乐部建得比较的稳定啊、有竞争力，恐怕就像咱们连线的这个郭健老师所提到的是吧、 嗯、 国安队这个未来就取决于你能签来什么样的外援。 哎，你要说单靠着二队的年轻人培养新人去增援一队，那还需要时间呢。 我觉得就是国安现在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没有外援的状态，因为这个巴坎布的风格我们也知道，这个不太适合目前现在这支国安了。看比赛总觉得这个我们的中前场跟他打不到点上，所以我觉得巴坎布的转会呢也是时间问题。但是你至于说这个球队重建，你要看能签来什么样的外援。国安队也好，还有别的队也好，就是国内球员现在已经习惯就是这个高水平的外援来把控这个比赛的节奏，然后他们来选择是什么时候这个该干什么事儿，因为他们一对一突破的能力非常强，所以他们才是这个比赛的主角。这个现在是没有外援了，然后这个我们的本土球员要从这个配角现在自己来当主角，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机会，然后我觉得这个能力呢还不是特别够。所以你未来的国安是什么样的技术打法，然后你追求什么样的比赛节奏，我觉得基本上完全取决于能签来什么样的外援。你包括奥古和比埃拉在的时候，然后这个还有费南多，虽然打比赛不多，但他上场的时候呢很容易和奥古和比埃拉搭配到一起，这就是他的这个个人的能力所决定的。然后我们现在二队的这些年轻人呢，目前这一两个赛季很难我觉得是给一队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一队的这些人现在已经是目前国内还不错的了，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这个空间留给19岁的年轻人，更何况这些人呢水平也不是特别强。 嗯，所以现实一点还真是这需要考验的是经纪人的淘换的水平、 嗯、 啊。以前咱没有这个限薪政策的时候，可能对方有一些溢价啊，你也能划了一个差不离。 对，家里有粮是吧，我上潘家园的时候呢看着哪个好买。 哎，买啊、嗯、对，那可能会有那个看走眼的啊、 哎、 买次了的时候。 没关系，我再去 再买、 嗯、 哎，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么点粮， 嗯 啊，兜里就这么点子儿。 现在呢，就是得去那儿淘换、 哎、 啊，还得跟人讲价， 得特别懂行才行。 嗯、 所以这真是 让我想起了马五爷在琉璃厂买串儿。 对，就是你就是必须得擦亮眼睛 啊， 多看几圈儿啊，多比对一下，货比三家，最后买那个性价比最高的。 对，像马五爷一样是吧？人家报完价啊，都不是拦腰一砍， 嗯。 就照着这个脚脖子来一刀， 得直接给打一个二折。嗯， 啊、 吴孟生说，所有的靴子终于都落地了，现在唯一变数就是主教练了、嗯。答应人家的冠军班底全没了，人还愿不愿意带啊？要是不愿意重建，那不能指着他啊，也得想辙、 嗯、啊。教练呢，现在他肯定有自己的这个思路啊、 嗯。 现在如果你球队没有外援了的话，对于一个教练其实也是一个机会。 嗯， 以前咱签那些外援和外教其实都是打包来的，你大家比较想这个之前曼萨诺、 嗯、 对吧，他是钦点了巴塔拉， 嗯， 是再往前呢，斯塔诺是选择了这个乌塔卡、 嗯、 也是他自己手下的爱将。 哎 啊，所以呢，外教给他一些在外援的选择空间呢，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儿。如果人家来了之后，你这外援都是安排到位，每个人都有一个长合同，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困难吧。 嗯，所以现在就跟比利奇谈的就是，千万别跟他说曾经外教的那个， 对， 就是整个这账本上有多少钱 啊？ 现在只能告诉他说，比帅，现在咱啊 就塞着那个65欧， 先得跟比帅说不好意思啊，咱这个欧洲式的这个欧美摇滚咱放一放 啊， 咱下赛季开始咱中国中华民谣唱起来， 中华民谣啊 对吧， 啊这咱不放眼亚洲了 对吧，先中华民谣这个咱先唱起来啊，可以加一点西方元素是吧，比如说您抱个电吉他什么的 啊，但是仅仅是个元素， 这个赛季的争冠组的这几场比赛咱就先按照这个路子唱 啊，那这确实也是这个赛季就只能这么唱了，啊，比利奇心里这一点上他肯定是已经是知道啊，目前是这么个情况，黑暗需要光明，说重建啊那是全方位的，觉得国内的几个突出的球员也得谨慎啊，别到时候再看见国内球员发感谢信 啊， 那就得不偿失了， 国内短时间内不会 啊， 短时间内不会。但是呢，我们要非常现实的看到，就是在这几个赛季当中，我们的阵容是慢慢的在老化的过程当中的。我们的一些主力球员都是88、89这个年龄段的，像希哲啊，也已经年近30岁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阵容的老化，尤其是本土阵容的老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便说不发感谢信，他们随着自己年纪不断的增长。状态也会出现一些起伏，需要俱乐部不仅仅是在外援方面，我们可能突然集中的出现了外援的离去，不仅仅是在外援方面的引进需要做得更好，同时在本土球员的年龄结构的再优化方面，我觉得俱乐部也需要现在未雨绸缪，拿出一个相对的应对方案。 是，就是我们主要是要看看后续的工作怎么去继续进行啊，把这个后续的工作做得圆满了啊。我们也继续来看看昨天就在我们发了感谢信之后，西乙的拉斯帕尔马斯就瞬间官宣了比埃拉的加盟啊，这个欢欣鼓舞的啊。当然比埃拉也是发了一篇短文告别中超，说终究还是到了今天，在这个很棒的舞台效力了4年，我们赢得了一座冠军奖杯，也经历了超过80场比赛，在亚冠还创造了队史的最佳战绩，但终究到了说再见的时候，说在这儿呢，我经历了远超预期的竞技和个人层面的挑战，也满怀热情地直面这一切，我和我的家庭都将会把数不清而难以忘怀的记忆经历铭记在心啊。说首先要特别感谢Mr. 周，周董，他说感谢他对我的信任，还要感谢其他的管理层等等啊，是你们让我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了。而在最近这段疫情导致的困难时期，也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们，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不会忘记球迷啊，你们的爱和包容让我和我的家人都像是成为了北京的一员。那从今天开始，比埃拉说自己会成为北京国安的又一位球迷，会一直支持亲爱的北京国安直到永远。 比埃拉说的很客气啊，他和他的家人成为了北京的一员，就他是想成为北京的一员， 但是他的家人还是想回家乡。 对，他的家人还是觉得就是像这个路人甲， 对， 但是回了拉斯帕尔马斯不一样啊，那个回到大加纳利群岛都认识他。 那是真正的家乡啊，第一故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只能是跟比埃拉说再见了，确实有很多的美好回忆。 也感谢他给国安队奉献出的这些精彩的比赛，包括那些精彩的任意球，在场上的一些让我们记忆犹新的画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回顾过去国安队很多年来的一些优秀外援，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国安队的这个历史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个人其实让我们冷静下来去回想的时候，都有那么一丝的感动我们的瞬间，哪怕当时是说从路边捡上来的罗贝托啊，最后膜拜球衣的那一幕，我觉得让工体很多的球迷都是泪目了。 就现在我还脑子里总是会萦绕那个小姑娘唱的那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所以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美好回忆了。不明觉厉说，哎呦，看来俱乐部这得彻底重建了。这是不是围绕着比利奇重建还要再看？那现在肯定有主教练才有主心骨吗？ 对， 主心骨还在呢。 按照主教练的整体的战术理念和思路，如果真的是按照比利奇他的战术理念的话，就要给他他所需要的相应的人员， 是 肯定是奥古比埃拉给他留下最好，但是没留下是不是能够给他更多的人员选择的权利和空间。 反正比利奇也没有真的跟奥古比埃拉打过照面， 比埃拉最起码还踢过三场， 对， 奥古就只打过电话， 对，只打过电话，只是远洋的通话， 而且帮奥古求情求了一礼拜的假，结果这一礼拜假把奥古搁在巴西了， 对，所以比利奇心里啊，他 比利奇也苦啊， 也特别苦， 奥古跟主教练商量是吧？商量能不能休一下假，因为家里遇到了一些状况。比利奇呢也很人性化啊，就给了他这一星期假，结果就是没有想象到疫情突然加重了，导致了奥古最终是离开啊。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就是像费德贡迪说的，比利奇其实可以考虑这次回去的时候划拉划拉克罗地亚的当打球员呀，是吧？那乌来的也不贵，重新打造一支有争冠实力的球队。 而且跟着自己的这个曾经的，也许啊，跟比利奇有过工作关系的。这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啊，老曹说中国足球疯狂砸钱的年代看来是要过去了，正在逐渐回归理性，虽然疯狂了，但是整体的足球水平没有提高，像是空欢喜空热闹了一场，球迷倒是饱了眼福。 其实也是一方面啊，如果联赛的水平观赏性提高的话，大家对于足球的关注度提高，从另外的角度当中呢，也会一定程度促进国家队的表现吧。 是， 当然呢，要需要现在呢，反过来了，联赛已经红火了几年，现在需要国家队出成绩的时候了，需要国家队在亚洲的赛场当中打出他们的精神风貌，再重新回来去提升联赛影响力和关注度的时候了。 我们接下来其实十二强赛当中的表现也会在跟联赛互相的去相辅相成。十二强赛的备战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在国内的阶段，因为26号凌晨，国脚们就要乘坐着卡塔尔航空公司的包机，从上海出发，飞到卡塔尔多哈去待命了。9月2号、9月7号分别在那里面对澳大利亚和日本。那我们也是继续来看看现在队内的一些情况啊。目前教练组是敲定了十二强赛的三位队长人选，跟40强赛期间一样，吴曦、蒿俊闵、于大宝三位队中的绝对功勋老将继续去担当队长的位置。我们也连线了郭健，那他说呢，三位队长技术特点各不相同，但是在稳定军心这个作用上都是一致的。 现在基本上是三位队长，这个第一队长那肯定是吴曦，因为吴曦基本上这个主力首发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然后就是蒿俊闵跟于大宝这三个队长呢，一个32岁，一个33岁，一个34岁，就是典型的三个老将，所以他们的作用呢，那肯定是这个要稳定军心的。这三个人技术特点，我觉得球迷应该非常清楚。吴曦一个是防守，还有他在这个攻防转换时候的这个出球。然后他还在进攻方面有一个后插上，蒿俊闵呢是控球和传球，现在这个远射也少了，这个对球门的直接威胁不大。然后于大宝呢是打后面有经验，然后他打前面呢，他对这个球的落点的判断，包括第二落点的判断，非常好。这三个人都是属于这个用脑子踢球的这种类型。球队的队长呢，基本上是相当于这个主教练的一个助理，他是要传递主教练的意图的，帮助球队要打造一个这个团结的氛围。因为主教练有时候管不到那么细，所以这个队长的作用其实在一个球队里边是非常大的。目前这支国足它不算是冲击力很强的一个队伍，但是你入籍球员如果能充分发挥的话，我觉得在十二强赛里边还是可以打。所以这时候队长怎么来调和这支球队，然后来能让这个队按照主教练的意图来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一次的国足的阵容当中，其实没有过国家队经验的非常少啊，没有正式比赛的，那就是董春雨、后腰徐昕，还有入籍的骆国富。那有出场记录的国脚里，出场次数最少的是阿兰，还有蒋光太，以及门将刘殿座和边前卫吴兴涵。 所以基本上这一次国足集训呢，还是李铁时期的一些 老国脚们。 对， 刚才郭健所分析的，就是战术打法，我觉得这不存在问题。大家的磨合，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集训，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也需要现在就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和心理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刚刚结束的联赛，大家都比较的疲劳。 嗯、 那现在呢，继征召了山东泰山队的后卫郑铮之后，国足呢昨天再一次官方宣布补充征调王上源来参加本次的集训啊。国足方面也表示说呢，中国男子足球队定于2021年8月17号赴上海市组织集训，并且参加最终阶段第一轮到第六轮的相关赛事，补充征调河南嵩山龙门足球俱乐部的运动员王上源来参加本次集训。 嗯，当然这也是又印证了之前的这个消息，就是五个重要的后卫其实身上都是多多少少带着伤的啊。那补充郑铮和王上源也是为了去做这样的后手的准备。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李铁的续约啊，5年的续约，昨天咱也是聊过了啊，又定了12强赛的目标。那这一份5年的长约啊，严强也带来了他的分析，其实就是足协对李铁团队的认可，以及对12强赛的一个期待。 和李铁续约，坦白说，其实这个续约早就应该完成了，因为我在今年1月在春节前后遇到李铁的时候，李铁跟我说，他跟足协其实理论上的合同在去年在1年之前就已经到期了。但是因为疫情等等原因，足协是没有和现在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完成这个合同续签的，所以在一个无合同状况下，李铁能够工作这么长时间不容易啊！而且我们都知道，过去这1年多时间，国家队的各种应对啊，包括比赛，可能也有着很多挑战、很多痛苦。这些克服下来，我相信这个合同应该也是对于李铁的对他过往工作的认可，对于12强赛的一种期待吧。 风中的旅行说啊，比甲名宿王上源竟然入选国家队了啊，河南嵩山龙门的球员啊。 嗯， 那现在入选国家队，这也是为了去有一个后手啊，有一个这个完整的后防线上的替补阵容。那在12强赛首战到来之前，这一份合约的续约的到来，这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或者一拍脑门，就是一个履行承诺，因为早就已经说好了。 而且呢，这样的一种表示也给了队员们更多的信心，就是支持教练组。那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运动员也不用有太多的这种思想上的波动啊，坚决执行教练组的安排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也连线了郭健，他也分析足协和李铁续约其实并没有什么意外，是吧？12强赛咱还是有竞争力的。 足协跟李铁的续约呢，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你国足打完这届世界杯预选赛以后，队里有很多主力球员应该是坚持不到下一届世界杯的预选赛了，现在都已经33、34了，现在年轻人23、34岁的年轻人，你还很难能打出像目前这个国家队这样的水平。他的问题不在于这个教练要不要找一个多大牌的教练，你就算克洛普也好，你穆里尼奥也好，你带这个下一届要打世界杯预选赛的中国队，我觉得是没有用的，所以就不如用我们最熟悉的这个本土教练，而且我们中生代的教练也需要这个有一个这个成长的位置，他也需要这个经验的积累。实际上这届12强赛我们是有机会的，前两场就算打澳大利亚和日本，我觉得也是这个取分不是不可能的事儿。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反击，还有一个前场定位球，我觉得这3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也相信李铁还有这个教练组会在这方面做足文章的。 不过在放眼亚洲啊，12强赛当中，我们这些重要的对手，甭管是澳大利亚、日本，还是接下来要面对的像越南、阿曼、沙特啊，咱们其实就是亚洲第9的位置，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评价吧。 对，这也是现在咱们的整个的中国足球在亚洲的非常现实的你排名，对吧？不仅仅说你现在的国脚们的排名，也是包括你整个在青训体系当中这个构架。在亚洲现在你也不是一个顶尖的构架， 对，就是你看看人韩国公布的这大名单，咱们的故人 啊 金民哉、大金子 入围了。其实有很多的中超的故人，包括像金泉啊，效力在山东泰山的中场孙准浩，同样都是在这个名单里边。 前天津的外援全敬源是吧，也进了这份名单。 嗯， 再有呢，就是划拉了一批在欧洲效力的球员，英超的孙兴民，法甲波尔多的黄义柱啊，美因茨的李在成，莱比锡的黄喜灿等等。其实韩国球员啊，他登陆欧洲联赛，往往选择那个球队都是比较低调的。 嗯， 一些这个相对二流的球队能够保证自己的出场时间。 嗯，很务实啊，真的是获得锻炼。那所以我们看看这些对手们啊，包括跟韩国同组的像伊拉克、叙利亚、伊朗、阿联酋，其实这都是在亚洲当中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些对手了。 嗯， 但是放眼亚洲啊，郭健也说咱们的青训还没有成体系，年轻球员在亚洲是没有竞争力的。 就是现在你中超限薪和限投资，当然你现在也没什么这个俱乐部还有这种一掷千金的能力了。这种高水平外援的流失和你在很难引进来这种情况，我觉得是直接影响比赛的技术含量和观赏性的。当然它不会影响到这种足球本身的这种刺激还有对抗性，这个不会影响。因为我们中超球员我觉得基本能力还是有的，他只不过是达不到一个很高的水准。横向比较一下就知道，我们国家队马上要打十二强赛了，就是你这些国脚，你集训名单是加上补了一个郑铮，一共32个人，你可以算一下，就是这32个有几个是能在日本、韩国、伊朗、澳大利亚包括沙特打成主力的。我觉得这个人数应该不多。联赛里边现在水平明显高一级的就是几个规划球员。目前我们这种青训体系在几年之内我觉得还提供不了高水平的人才。至于原因，我觉得是还没有这种真正的足球土壤，就是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真正出足球人才的这个时候。现在的这个联赛包括这个足球的社会氛围什么样呢？看热闹的多，这个瞎吵吵的多，然后吵架的多。你真的是认认真真琢磨比赛的，然后认认真真当教练教这个青训体系踢球的，然后认认真真学踢球的，我觉得这个比例呢还不够，就是说这个比例跟我们的这个人口比起来还撑不起来一个联赛。国奥队就是刚完的这个东京奥运会，我们的国奥队没有打进这个奥运会。按说是23岁已经不是年轻球员了，但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在亚洲范围里面没有竞争力。张玉宁已经是前锋的天花板了，高天翼已经是中场的佼佼者了，我们连这奥运会都打不进去，你将来再打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这年轻人能所谓的年轻人能承担起多大作用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乐观的。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冬奥消息。最近在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冬奥核心配套工程崇礼太子城小镇之内，有轨电车专线正在紧张地进行着铺轨作业。第一辆冬奥小火车计划在2021年9月5号前到达太子城冰雪小镇的项目现场，预计今年12月开通试运营。崇礼太子城有轨电车专线全长是1.6公里，北起太子城遗址公园站，南到冰雪会堂站，一共设有6座车站，设有停车场1个，使用超级电容供电模式，具有耐低温、长寿命的优点。那其中呢，颁奖广场站可以直接的接驳到太子城高铁站客流。 另外，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二代国产雪车将于9月15号前交付雪车国家集训队。在交付之后呢，将进行赛道试滑，并且同步开展正式比赛装备认证的流程，力争在北京冬奥会比赛当中能够正式的使用。我国冬季的项目呢，起步相对比较晚。雪车国家队2015年建队之初，运动员们甚至要租用雪车来参赛。为了促进雪车竞技成绩的提升，针对雪车装备个性化定制与自主可控的迫切需求，摆脱雪车器材装备对进口的依赖，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联合了12家行业单位，成立了中国雪车研发创新联合体，实现了中国雪车从无到有的突破。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稍后第二时段再继续回来。

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也是对我一个最大的鼓励吧，因为我的成绩刚练跳远以后也不是太稳定，所以说我也是通过这一年的时间能把成绩更稳定一下，在东京残奥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把我的记录亚洲记录或世界纪录改写成我的。我认为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老天给我们关上一扇门就要给我们打开一扇窗，我更希望所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又让自己做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残疾人运动员嘛，可能做一些个身体素质这就是历练有一些不方便嘛，我们都是通过自己就是研究去拿一些小的零件配件去辅助自己去训练，只能是这样，因为不像健身人一样他俩手都是上很自然的去做，而我们都是需要一些辅助的东西。奔跑在田径场上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的家人、我的领导、我的教练、我的老师时时刻都在提醒我，王浩一定要努力，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我说好的老师放心吧。 有一句前一阵儿啊，也是有一阵时间了，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是，我必须非常努力才能够看起来毫不费力。但其实这些残奥会的运动员们，他们要付出的是要比一般的运动员更是千倍百倍的这种辛苦， 对， 最后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啊，去最终去冲击那一块奖牌。 而且呢，在残奥会的舞台上呢，我们可以真的去更多的关注残奥健儿，关注他们的比赛，关注他们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而且咱们的残奥健儿成绩真的都特好。 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余伯川带来的报道。那就在中国代表团第三批成员顺利抵达日本，同期抵达的代表团团长张海迪也是向残奥健儿们送上了寄语和期待。 8月22号，参加东京残奥会的中国代表团第三批运动员乘机从北京飞抵日本东京。这批成员包括射箭、盲人足球、柔道、坐式排球、铁人三项、轮椅网球等项目。代表团团长张海迪在内的团部也一同抵达。张海迪表示， 这次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我们使命很重，在疫情下，我们的残疾人运动员依然是发奋努力争取来这里参赛。我想呢，我们是要把生命放在第一位，我们做好所有的保护措施，然后呢，在特殊的情况下，也要奋发图强，争取最好的成绩，为祖国争光。我想呢，这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最大的心愿。 老将王家超将迎来自己的第4届残奥会，此前三届都是参加游泳项目的他，在东京将第一次亮相铁人三项的赛场。 能够来到东京已经是突破了，然后一个是受疫情影响，然后拖延迟了一年，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坚持了，还有所有的运动员都坚持了5年，而且能够成功的举办，能够来到东京都特别的激动，特别的不容易，然后能够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能够圆所有运动员一个梦想。所以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在享受着这个奥运路程的这个奥运里程给我带来的成长，或者是给我带来的所有的收获吧。 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后一批运动员计划将在8月26号抵达，包括羽毛球、皮划艇、射击、跆拳道项目的约50人。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轮椅网球队。这次呢，在这支队伍当中，既有初次参加残奥会的小将，也有大赛经验丰富的老将。那这次轮椅网球队的目标就是能够取得突破，拿到奖牌。来听一下徐真带来的报道。 残奥会轮椅网球运动员一般由四肢截瘫、下肢残疾且上肢截肢的运动员组成。比赛中，不同残疾程度的运动员将共同进行比赛。本届东京残奥会，中国轮椅网球队派出了男队季真旭、女队朱真真、黄慧敏、黄金恋和王子莹共5名运动员，他们将参加网球项目6个小项中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3个小项的比赛。季真旭是中国轮椅网球队里唯一的男运动员，也是队中年龄最小的选手，只有21岁。季真旭青春洋溢，笑起来特别阳光。小时候，季真旭患病，神经受损，最终落下了右腿残疾。 2013年，13岁的季真旭接触了轮椅网球，试训了一个月，他就爱上了这项运动。东京残奥会是季真旭第一次参加残奥会，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努力。 心情还是特别的激动，很忐忑的，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残奥会嘛，以前没有经历过。然后也为了这次残奥会，自己也付出了很多。然后从2019年开始到2020年，整个两年都是一直是出去打积分，因为网球前40名才能进入残奥会的那个资格。然后就一直是出去自费，然后参加各种国外的比赛。到去年疫情没开始之前，最高排名进入到34名，就卡在那儿了，就因为疫情出不去了嘛。有惊无险的进入到这次残奥会，还是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感慨。 受到疫情的影响，季真旭平时都是和女队的队员们一起训练，为了能够达到训练的强度，教练董福利让他以一对二。季真旭说道：“ 因为我毕竟是男孩子嘛，如果说是我对他们一打一的话，可能说对于我来说练不到位，所以说我经常是一打二。因为男孩子毕竟比女孩子的那个球速要快一点，就是你一打二把你的也练出来，然后也练他们。” 除了新秀，中国轮椅网球队中也有比赛经验丰富的老将。32岁的朱真真在5年前的里约残奥会上收获了第5名，追平了教练董福利创下的残奥女单最好成绩。而在去年，朱真真首次打进了4大满贯赛事的正赛，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轮椅网球的比赛中，朱真真首轮逆转战胜了赛会头号种子德格鲁特，随后一路高歌猛进，打进了澳网4强。这是中国选手在澳网轮椅网球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赢了他是感觉自己得到了进步，自己从这场比赛中战胜了自己内心，所以让自己内心感觉又强大了一点，所以比较开心。 朱真真说，轮椅网球丰富了他的人生。 如果我不参加轮椅网球，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轮椅网球使我的人生更丰富，让我的人生阅历，我见了更多的世面，对我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刚开始的喜欢，到最后对中国轮椅网球这个项目，对国家的责任感，这是我一个个人的一个提升。 东京残奥会轮椅网球比赛将于8月27号到9月4号在东京有名网球公园举行。中国轮椅网球队期待能够取得突破，登上领奖台。 好，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啊，我们的奥运健儿们啊，今天为大家带来中国之星闪耀东京的人物系列第8集，讲讲练球女孩王铮的故事。 回顾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王铮决赛中最后一投投出了77.03米的成绩，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练球的银牌。 今天就是比赛的状态就是挺好的，然后其实这场比赛对自己没有那么很大的要求吧，因为去年就是腿伤，就一直都是在恢复，然后就反反复复，所以今年就是全年的比赛其实最好成绩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想太多，然后心态就比较好，发挥把自己好的状态给拿出来了吧。 王铮1987年12月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从小力气大，被体校教练挑走练了铅球。2002年，省队著名练球教练欧喜元来到宝鸡体校，一眼就看中了王铮，从此王铮改练了练球。从铅球到练球都是冷门的项目，运动员不但要有身体优势、体重优势，还需要技术优势。中国女子投掷项目一直有着优良的传承，顾源是第一个练球投出70米大关的亚洲女将，张文秀曾在北京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上获得2枚练球银牌，创造了历史。随着张文秀在第13届全运会退役以后，练球的接力棒就交到了王铮和罗娜手上。2019年，在亚洲田径锦标赛、国际田联世界挑战赛上，王铮都以75米以上的成绩取得了冠军，发挥非常稳定。来到东京奥运会赛场，决赛中王铮从第一投就发挥出色，最终以77.03米的本赛季最好成绩获得了银牌。王铮透露，在奥运会上夺得奖牌是他的梦想，东京奥运会上他也把自己这些年积蓄的力量全部释放出来了，为自己的奥运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最后一球，因为是我最后一届奥运会嘛，可能那球投完全会比完，可能以后我再跟练球待在一起，有可能就是以别的身份了嘛，就下来就是平和一下心态，然后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看。 我希望选择我需要的。其实我今天就是比下来，其实就是心态还是挺平和的。就直到前面就是央视采访的时候，然后就都是那，然后看见我他就哭，因为在我很小出来比赛，他就一直采访过我，然后他说他就很小的时候就看着我，然后他一哭我自己就，然后我一下子就没忍住。就是如果你们要报道，还是希望你们，因为我是个爱笑的姑娘嘛，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能报道我爱笑的一面。 王征表示，奥运会后的全运会结束之后，自己将选择退役，为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句号。我们也许在赛场上看不到王征以运动员的身份再次出场，但是他或许会以另一种身份再次和我们见面，为我们带来那熟悉的笑声。 这个年龄我真的是，其实就是能坚持到现在，就是还是有很多人给我的帮助嘛。后面我可能也要去走一些其他的路，因为就是运动员他都会有一个就是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的这个时候，我希望我自己能是在最好的时候，能让大家看我个尾灯吧。 让大家看我的尾灯啊，这也成为了一个东京奥运的金句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位老将，那就是射击老将庞伟啊，也是我们这个本系列的其中一个故事。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里不乏多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他们有的是世界冠军，有的是奥运冠军，有的退役后重新复出，有的为了延长的奥运会又多坚持了五年。大家都是为了心中的奥运梦想再出发。如果单以结果说，那么射击冠军庞伟似乎是圆梦的一个。之所以说庞伟圆梦，并不仅仅以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一金一铜的成绩来评判，他的使命更重要的在于延续。因为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整体表现不够理想，因为男子十米气手枪仍然没有出现更高水平的年轻选手，也因为混合赛这个奥运会新设小项需要人去尝试和突破。一代人终将老去，也总有人正在年轻。今天的老将庞伟在13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上出道即巅峰。 1号靶位9.3环。 他在男子射击十米气手枪比赛里一举夺冠，那一年他22岁。一年后，他和队友杜丽结婚，两位先后获得奥运会金牌的射击冠军组成家庭。2012年，带着更多人生和比赛经验的庞伟前往伦敦卫冕。但在这届奥运会上，他没能站上领奖台。2016年里约奥运会，不甘心的庞伟再次出征，最终收获铜牌。30岁，他离开了训练场；33岁回来；35岁，第四次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他先是在自己的单项男子十米气手枪比赛里获得铜牌，之后和江冉鑫一起在新增项目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赛里夺冠。4届奥运会，庞伟说他最大的收获是坚持。 坚持吧，我觉得还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因为拿一届奥运会只是昙花一现，说明不了什么，可能就是幸运，也只能说是你一场比赛打得好一些而已。但是你在拿第二次的时候会不一样，所以说当拿完了以后，就是我经常幻想我再拿一次是什么样，然后这个过程持续了12年，最让我感觉体会最深的就是，当我的能力驾驭不了我的欲望的时候，我就是一种很失态的一种状态。这是第4届奥运会啊，慢慢自己也成熟了一些，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调整自己的心态。虽然这次打的成绩不是很高，但是基本上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啊，尤其是能管住自己的心，能让自己有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 因为庞伟的妻子杜丽正是江冉鑫的教练，所以庞伟管比自己小10几岁的江冉鑫大侄女。虽然他说自己比赛打得不好，全靠江冉鑫，但是从他开始陪江冉鑫准备这个奥运项目的一天，一直到真正参赛，都带给大侄女莫大的信心和力量。 他一直是我偶像，绝对的偶像。就是我觉得他这种能够坚持到这么久，我觉得他也是付出了特别多，这个包括他，因为他也有孩子嘛，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为了这个事业去奋斗，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那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学，向他学习，能够去为这个射击项目贡献一份力。 00后江冉鑫的第1届奥运会结束之后，亦师亦友的庞伟 这样说。 有那种感觉啊，因为年龄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就是很踏实，也很上进，训练也很刻苦，脑子很干净，其实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然后包括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也经常跟他说一些，因为还是希望他能拿冠军的嘛，但是也得给他泼冷水，因为我知道想太多了一定会失败啊。就是你打枪一定是干干净净的，是最好拿的啊。包括那天我也跟他说，我说射击这项运动在你没拿过奥运会冠军之前打到奥运会都不叫奥运会，根本就不知道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所以说希望张冉鑫还是能够立足于成长，真的是把这届奥运会当成自己的一种历练，下次再拿那才是质的变化。 听起来这更像是对他自己这20多年射击心路的总结。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体坛热搜榜，我们也来快速的来浏览一下啊，热搜的一些消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不隔离，直接参与今天的残奥会开幕式。 另外呢，中国男篮的球员赵继伟也和长跑7年的女友王君瑞领证了啊！大家也在网上为继伟送出了祝福。 那日本的媒体有一个民意的调查，水谷隼获得了奥运会的 MVP， 当然这个 MVP 是出自于民间的。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其他的。今天根据首都精神文明办的要求，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蔚蓝北京、绿色生活、好市民的广播故事。 近年来，首都文明办持续深入推进蔚蓝北京专项行动，大力倡导三绿色一志愿环保理念，引导市民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积极投身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涌现出一批热心环保公益事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环保公益组织和个人。2020年，经各区推荐、专家评审，100个优秀环保公益组织、200名绿色生活好市民新鲜出炉，我们从中选出52个典型事迹进行公益广播，与您分享他们从事绿色公益的心路历程。欢迎收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文明健康好市民于芬。于芬是海淀区富力桃园社区的普通居民，长期以来，他一直用实际行动守护着社区环境。从不在楼道内堆放物品，定期擦拭宣传栏和园区内的健身器材，积极参加安全宣传活动，带动养狗的主人文明养犬等等。他日常注重环保，有效使用厨房水、个人卫生水、厕所水，外出购物买菜一般都是自带购物袋，不使用一次性碗筷。2020年，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于芬主动报名参与社区防控值守，协助检查出入证、测量体温、做好返京人员的登记等，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于芬还是社区文体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他带领队伍参加了健康中国行、全民广场健身操舞展演活动和李献祖国70华诞万人排舞、千人同跳一支舞演出，还去养老院为老人们进行慰问演出。于芬认为自己的作为微不足道，今后会继续坚持下去，做一名传播正能量的文明健康市民。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午后到夜间，西部和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出行请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气温的波动不大，白天偏热，早晚舒适。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9到19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较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硝烟梦中翱翔越，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时间的8点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第30段的节目。咱也说说 CBA 啊，虽然说 CBA 到现在了还没有把这个最终的赛制有没有外援这事儿定下来，但是咱可以看看首钢新拍的一个叫 Vlog 的系列专题，叫换个高度看北京，也是希望用球队的高度和视角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北京啊这座古老和现代并存的城市啊，比如说你很熟悉的一些高度啊。 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些名字哈，和大家不太熟悉的高度，其实没几位 啊。 2米18的李慕豪，咱没在2米18那个高度上看过北京，是吧？2米10的范子铭，2米07的朱彦希，2米05的翟小川，另外呢还有应该大概2米05-06的常林，是吧？这几位，这高度2米多。咱没在那高度上看过，但是剩下的你说像方硕、王肖辉、小雨、雷蒙、田宇翔、杨阿丽，教练这边呢，像谢立斌、张云松、严元哲、商逸飞，包括甚至这个外教马特，对吧？女篮这边的齐斯特、史秋峰、齐豫、唐豫他们，这个高度呢，大家应该都经历过，就算是1米9几，咱站一小马路牙子上，咱也差不多这个高度。哎，我看过北京，是吧？ 这就是凡尔赛。那让我们1米65的人士怎么办呢？ 站个台阶上，你就1米95了嘛。 所以这个高度啊，我们也还是可以去跟着球员们去感受一下。就是在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地标上，以他们的高度看起来的北京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是什么让范子铭面露忧郁啊，又是什么让他侃侃而谈乐开了花？哎，这就是后海篇啊，叫北京人范子铭带您吃爆肚。 儿化音啊，全是儿化音 啊。对，所以看看范子铭看起来的这个尝起来的爆肚是什么味道的啊，所以在全网上大家都可以去。 北京人范子铭带您吃爆肚。 这就难受了，就感觉一口什么就噎在嗓子眼里啊！你说不说儿化音，真是，太是一种煎熬。 范子铭，这加儿化音也挺别扭的。 范子铭就有点往袁岩老师那边靠了。 对， 来，我们也继续连线了周贺，请他来点评了一下新的赛季啊，尤其是我们在人员方面，范子铭他也说到了，其实感觉。他觉得到了首钢之后反而没在新疆表现那么稳定了，而全华班的背景要是新赛季真不让有外援，那小范的作用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范子铭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其实应该说给北京球迷带来了不少的惊喜，因为他这么多年啊，首钢一直是缺内线，咱们知道从2000几年开始大巴离开之后啊，咱们就一直没有内线啊，当时我记得是2005-06赛季打完之后，大巴离开，然后呢，这个北京队内线一直是比较吃紧的。那当然，这其中呢也有一些不错的球员，比如大树啊，然后包括其实莫里斯啊等等，给大家留下过深刻印象。但就是说，真正在这个内线位置上，说有潜力又年轻又有实力，有这国家队水平的这种国内球员，啊，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几乎是没有过。所以球迷呢都希望一个就是 中锋的这么一个到来。那范子铭的到来呢，的确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然后让大家觉得，哎，北京队内线一下就可以了。包括他跟李梦豪的搭档，咱们内线有高度、有硬度、有能攻的、有能防的，整个的效果还是不错啊。从整个阵容搭配上来说，这个阵容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了，肯定是啊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阵容。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我觉得有起伏。就说范子铭呢，他在北京的这种使用啊，跟在新疆不太一样，因为在新疆他搭档周琦，就是两个人呢能够在内外线拉开，然后呢，就范子铭呢，他可能去攻，周琦呢去防，而周琦能在外线投，范子铭打低位，就两个人空间感更好一点。从在首钢的这个角色呢，就是李慕豪呢，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偏低位进攻的，他投篮不太好。那范子铭呢，他也是一个偏低位进攻的球员，所以就是怎么去激活他、调动他，怎么让他有更好的一个发挥空间，我觉得这是上赛季其实首钢一直在寻找的一个方案，寻找答案。所以就是在第一个赛季呢，我觉得范子铭的表现好像没有在新疆的时候那么的亮眼。当然就从成绩上来说，之前新疆是进过决赛的，对吧？就是新疆他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实力啊、发挥啊还是不错的。那在首钢呢，感觉范子铭没有之前那么亮眼，但是我觉得以他这个年纪非常年轻啊，然后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啊，只要首钢能够逐渐找到他的一个使用方法、使用说明书，我相信范子铭还是能够在首钢的内线去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这个随着疫情，尤其是这外援政策还没有完全敲定，如果说全华班作战的话，那像范子铭啊、李慕豪他们的这个意义可能就更大了。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啊，在球队内线的这种作用，然后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战术地位可能会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些球员，尤其范子铭，又年轻又有潜力又有实力，其实是首钢未来需要的这种球员。那所以新赛季呢，说实话我更期待他能够打出一个，咱不说20+10吧，起码就是15+10的一个表现。因为首钢本来是一个靠防守靠反击的一支球队，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虽然亚尼斯他的这整体的战术思路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保守啊，打得比较慢，回合数比较低，但是呢就是能抓反击的机会咱们也还是抓。另外就是在半场阵地的时候，范子铭的作用可能会更大，不管攻防就是他的这个作用可能会更大，所以怎么去激活他们，让他们发挥出更大的能量，我觉得其实对于首钢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儿，而且呢是希望能够在这一点上做得更好一些。 还有呢，就是接下来在联盟当中即将要揭开的一些谜底。 对， 除了赛制赛程之外，还有就是一些重磅的人员，比如说周琦。 昨天呢，咱也提到了，是吧？周琦向 CBA 所提交的仲裁已经败诉了。不过呢，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没有在这份续约的合同上签字。如果8月31号前无法达成续约的话，新疆男篮将无法为周琦注册，后者呢，很有可能会缺席下个赛季的比赛。其实这个感觉呢，有点似曾相识，是吧？你看，周琦一直在和新疆队在闹。这个曾凡博前一段时间也一直在和首钢队在博弈。 对，所以这真是有相同的这种相似性，可是周琦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啊？是真的就不想在 CBA 再打了，想再回 NBA 再去追一下梦，甚至去欧洲联赛去闯一闯，所有的这一切不管他怎么想啊，现在合同就是归属于新疆的。 对，我觉得对于现在的球员来讲呢，还是要尊重这份合同。另外呢，球员从年轻的时候到他成名，所属的俱乐部还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的。这和像欧美，尤其是像这个美国篮球体系当中，它不一样。你是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到了球队加盟了 NBA 之后 ，NBA 对于这个球员，他没有做出太多的培养方面的这个工作，所以你这就正常转会就完了。但是咱们这屋不一样，如果你要是让球员成名之后随随便便的流动，对于培养年轻人的俱乐部将会是一个伤害。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周贺所分析的啊，篮协真的是要保护球队对年轻人的培养，那驳回了周琦的仲裁诉求。 周琦仲裁失败，目前呢据说还没跟新疆续约。但是呢，我觉得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从方方面面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周琦会仲裁失败？就是 CBA 这边， 就是他的裁定啊，整个中国篮协的裁定，就是说把周琦的几个诉求完全驳回了，就是还是要保护这些球队对于球员的这种权益。因为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球员比如说成名，或者说他市场这种竞争力比较强的时候，球员都希望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呢最大化，这毫无疑问。因为球员本身是一个咱们说年轻饭，是吧，吃一个年轻饭，那都希望把利益最大化。但是呢，对于球队来说，他培养这些球员实际上是需要付出很长时间的这种精力这个人力物力财力的等等。那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呢，还是首先要保护球队，要不然没有人去培养年轻运动员了。就现在如果周琦比如去 NBA， 以他的能力啊年纪啊在 NBA 立足的话，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本身他当时选秀顺位也不高，已经证明过一圈了但是最后没能留下。所以如果再去呢，就说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其实并不是非常大。然后如果去欧洲呢，现在说实话欧洲不管从收入水平也好，从方方面面也好未必比国内的这个形势更好。所以现在就对于周琦来说，我觉得不管说是去欧洲去 NBA， 其实我觉得机会都不是太大。他现在最好的机会还是留在 CBA， 然后留在国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需要去跟球队沟通吧，到底是怎么着，是留下是转会啊，还是说怎么着。我觉得跟新疆队的沟通是最重要的，就是双方僵的其实就是两败俱伤，但现在怎么去把这东西沟通好，达成一致，这是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留给周琦和新疆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8月31号之前必须得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否则 还有一周的时间， 对，否则呢他就不能代表 CBA 去出战了。 哎，现在不仅仅是看周琦是吧？要看虽然虽知道。 哎呀，这经纪人团队有时候真是就博弈博着博着就把球员自己给博没了， 给搁在里边了， 真是。 是吧， 所以这事儿选择经纪人团队很重要。 哎， 这是关乎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事情。 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整个联盟当中或者这个行业体系里面的时候呢，还是要考虑现在咱们联赛的一个现实状况。 这边5539说，哎，听你们这么说，这周琦好像也不是新疆培养的吧？那不是应该归属辽宁培养吗？ 辽宁青年队啊，但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呢，新疆就以高价将他引入，并且呢是在新疆进的国家队，所以他这个合同方面也还是有很多的细节的。 不是说就是从青训出来的就这么一条。 哎，对，你看5539说收转会费不是就完了吗？可是问题他不是跟足球一样有转会费这么一回事儿。现在周琦的合同实际上已经是到期了，但是他需要续约，而 CBA 方面呢又有一个优先续约权的这么一个概念，只要新疆出了顶薪合同，你就要无条件的接受这份合同，这也是现在在这个体系当中的一个算是行规 啊，一个对于母队的保护机制。这也应该有啊。这边你看很多家里人都说，哎，周琦应该算辽宁培养。刚才四五哥也给大家介绍了啊，来龙去脉，就是新疆这笔签约签得很恰到好处。在他还没有完全成名进入国家队之前就把他招至麾下了。4178说，周琦他感觉曾经的 NBA 之行已经说明了一切啊，现在还要有这种海外征战的梦想总是要有的。 但是到底是不是要海外征战，咱现在也不知道啊，咱也没法问，是吧。 所以呢接下来只要他想在 CBA 打的话，就必须得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对，即便你想去 NBA 或者去欧洲联赛当中呢，你还是需要新疆俱乐部出具澄清信。那如果出具澄清信的话，还是又赚回来了，面临着你所谓和新疆俱乐部续约呀、注册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不管现在心里怎么想，这个谈判桌上都得谈妥了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女篮，那就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昨天四川女篮也宣布国手原八一的女篮队员李梦、孙梦然正式加盟了俱乐部。哎呀，新赛季四川的这阵容相当豪华呀，有邵婷，有高颂，再加上李梦、孙梦然，哎呀，这样的顶配的实力啊，在联盟当中又能掀起一阵浪花了，跟内蒙古直接去 对标， 哎，掰掰手腕了， 是到最后去争个冠啊、尤其这么一想说，说我们曾经争冠的都是北京女篮呀、啊，是北京首钢女篮、 嗯， 现在今日不同往昔了。 所以现在呢，要看一看在新的赛季当中哈、四川女篮会有怎么样的作为。因为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呢，他们引入了少廷、高颂这样的球员，最终呢是拿到了第四名，是吧？虽然说是四川女篮在全国顶级联赛当中的最好成绩，但是呢，显然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个前四，所以引进了新的国手之后，为冠军而来。 李梦和孙梦然加盟了四川，说实话，这个能看到这两个赛季四川的这个引援呀、啊，包括从北京引进了高颂和少廷啊、包括李梦等等这些球员，其实，应该说从实力上、从经验上都是非常成熟的国家队级别的球员。能够看到四川女篮的，这就是他的期望是非常高的。当然，上赛季最后是内蒙古和新疆啊，最后在女篮决赛当中碰面，而且最后内蒙古夺冠了，而且内蒙古呢是。咱们北京男篮名宿巴特还做这个篮协主席，然后另外啊，从广东队引进的球员这个李月汝啊等等，从整体上来看啊，我觉得现在四川队他这些引援呢，说实话是很有机会去冲击的。但就是说女篮的现在整体这形势呢，也能够看到整个女篮的大环境其实不是非常的好。虽然女篮在奥运会上不管三人女篮也好还是五人制都打出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表现，创造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其实女篮整体上来说大的环境并不是非常好。遇到这种就是说真正愿意投钱啊，愿意说花钱引进球员去做女篮的这些球队其实不容易。那这些队呢，就是包括四川，那人家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这毫无疑问。就是我既然投这么多钱，我肯定是为了冠军去的。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机会去冲冠的。但是不得不说，就是，这几个强队啊，就是这些这球星扎堆的强队，那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就是说四川能不能够真正的冲冠？因为毕竟少廷他们相对来说年纪并没有那么年轻，人李月汝是吧？这也非常年轻，而且在上赛季包括总决赛打得非常好，包括这黄思静啊等等。其实打得非常好，所以看现在女篮这个形势，我觉得就是李月汝他们这些还是更有竞争力一些。具体说最后谁能夺冠，现在形势不是特别好分析。但是不得不说，就四川这种球星扎堆的这种做法，我觉得他本身就是证明他有冲冠的雄心，而且呢真的是有机会。 这边很多家里人说，哎呦，听着这说女篮的事儿啊，其实说到了青训，其实我们的青训的基础都非常的薄弱。乐乐乐说三大球的没落，看起来好像没有到头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没落也不是说不可逆转的，就是看需要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那你青训能出人才。能去开花结果，那至少是需要十年的时间， 需要有一个耐心吧，需要在我们的这个体系里面，进入到一个慢慢或者说未来的时间里面缓慢发展的时期。前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因为资本的注入，不管说是 CBA 还是中超，中超尤为明显，对吧？资本的注入好像吹起了一个很大的泡沫，当这个泡沫破灭之后重新回归本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耐心，需要一些坚守。 这边初心说，哎呀，曾经能争冠的首钢女篮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啊， 能争冠的国安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嗯、 宝宝很不开心。这么想一想啊，咱们北京三大球，哎呀，还真是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包括排球啊、男女排也是一样的。那这一次在全运会上曾经是京沪大战啊，男排我们常常是能跟上海去掰掰手腕子，最终去争取一个冠军的这个机会，但是很显然今年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大家也是做好怎么做过 苦日子 的 准备 是吧？啊，你看这一说苦日子，好多咱家里人用各种各样的 APP 在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说卡了卡了，哎，就剩下这个聊天了。 大家伙可以退出去再重新进一段。 Mr. Week 说现在没事了，就周琦那段卡的、 确实周琦也是卡在了跟新疆这个谈判斡旋里边。 原来这 APP 还有自主这个搜寻主题功能啊！你们一天聊卡，行，我给你们表演一个。 太智能了吧？啊，真是 AI 的能力啊，学习能力是我们深不可测的 啊。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国际足球吧。昨天在接受阿森纳的官网专访的时候，扎卡透露自己跟俱乐部已经签了一个新合同了啊，他说必须相互信任啊，很高兴还在这儿，当然签了新约我就是希望做出回报的。 另外呢，英超的第二轮焦点战当中，切尔西2-0战胜了阿森纳卢卡库，楚子秀就首开纪录。英超的名宿萨顿在专栏当中认为卢卡库本场比赛完全碾压了对方的后卫，他说马里说这个看起来在卢卡库面前像一个12岁的孩子一样，就像一名青年的队员参加一线队的训练啊，毫无作为。 嗯，我们当然在阿森纳的身上也看到了，都说没有花钱的不是，但是现在阿森纳呢是钱没少花，但是表现出来的状态还需要再去调整。那严强也分析了，因为阿森纳没有欧战资格，所以这年轻的新星也没显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 阿森纳到目前为止在转会市场上的投入是上1亿英镑、啊、接近1.3亿英镑，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哪怕是花了这么多钱买来的人，可能更多也是一个长久的投资，因为买的球员可能博格巴算23岁，洛孔加21岁，塔普雷算21岁啊，包括门将拉姆斯戴尔，包括这个厄德高，都是22、23岁的年龄，所以这些球员的引进啊，是不太可能及时提高球队战斗力的。而且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就是以阿森纳现在在英超的排名，包括他没有欧战的资格，他是买不来巨星的。因此也有一些网友啊，包括一些球迷的评论认为，阿森纳为什么不能够集中投资啊，就用这么大的一个数额买来一个巨星？但这个转会市场的前提是巨星或者说优质的球星，他不会选择阿森纳，因为你没有欧战，没有欧冠，没有更大的曝光度，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能够展示自己的话，他为什么要来这里呢？除非你的薪资能给的比别人更高，但是给出很高的薪资买这种成熟球员而不具备成长性的话，这可能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讲又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对于这些处在滑坡、处在下滑轨迹当中的俱乐部，这确实非常非常困难，他得付出比别人更高的成本，而且要冒更高的风险，这是职业体育残酷的一方面。 阿森纳这边已经花了大钱了，那当然还有更想花更大价钱的，那就是曼城，要继续继这个小格之后，要为凯恩报价1.5亿英镑。 反正， 哎呀， 就是不差钱， 真是真豪啊！就想想这个数字啊，就读着我就觉得肝颤。严强也说 后边多少个零， 就是我都数不清楚，我没见过。说曼城继续的报价，但是呢，哈里凯恩现在不是为了这个钱，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事已至此啊，到这儿了，必须得走了。 关于曼城要引进哈里凯恩的转会传闻，欧洲转会下窗应该还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据说有英国媒体报道，据说呢是会曼城会给热刺做出最后一次的报价啊，到底是1.25亿英镑加上1到2名球员啊，让整个这个报价的总价值达到1.5-1.6亿英镑，还是说像热刺坚持的那样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现金要求，这些消息谁都无法确实啊，这当中还是存在挺大的一个变数。但是转会市场方面呢，我觉得当一个球员，特别是哈里凯恩这样国际级的球员，当他已经是明白的表态自己要离队的话，我觉得留住他的难度会非常大。 好，我们也关注一下已经开赛的意甲啊，意甲首轮在今天凌晨最后一场比赛进行了，桑普多利亚在主场迎战红黑军团 AC 米兰。上半场比赛，迪亚斯在第九分钟打破了场上僵局，下半场双方再无建树，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米兰也在客场1-0战胜了桑普多利亚，取得了赛季的开门红。 另外，红狼罗马在主场对阵佛罗伦萨，罗马以3-1取得开门红。相较这比分呢，过程可以说是充满了戏剧张力。波兰门将德兰戈夫斯基开场就便染红离场了，多打一人的罗马反倒是踢得比较的困难啊。直到下半场，扎尼奥洛两黄变一红，同样让出一个人实打实啊，放开了手脚，维勒图双响。拿下了这场比赛。当然呢，我们也是连线了武志，他也提到罗马和穆帅穆里尼奥的磨合还需要拭目以待。另外呢，要看一看穆帅和穆西塔良是不是能够不计前嫌。 穆里尼奥治下的这支全新的罗马队呢，是在本赛季的首回合意甲层面是3-1战胜了紫百合佛罗伦萨。比赛的最后的比分和结果是罗马方面非常满意的，但是呢，从比赛的过程来看，控球率并不占优，射门次数相当，射正次数、有威胁的向前的推进次数和形成有威胁的进攻都不占优。那比赛的过程看似相对被动，但是呢，这可能就是穆里尼奥他的风格，崇尚防守，把自己的防线稳固住，在进攻端呢抓这儿的效率。但是不知道一直崇尚骨子里崇尚进攻血液的罗马队和穆里尼奥他的风格是否能够匹配。一场胜利并不足以能够说明一切，但是更多的是要看本赛季后面的过程，这支球队和本赛季的新任的主帅能否更加的匹配。这支全新的罗马队呢，在后防线上基本上是一个重新捏合的组合，像比尼亚、伊巴涅斯包括卡尔斯多普，特别是守门员帕特里西奥等等这些球员呢，其实都是在第一次配对去搭档自己的防线。那穆里尼奥他可能在防守端的捏合能力确实是他的一个比较好的强项，包括在中场的这种拦截的能力，克里斯坦特表现不错，包括维勒图本场比赛也有2个进球是射杀了之前自己的旧主佛罗伦萨。那整个来看，罗马队的防守还是比较的稳固，但是进攻端呢，可能大家还没有达到罗马球迷的这么一个满意的期许，他们需要既赢得漂亮，还整个赢的这个过程还很华丽，这就是罗马队之前一直崇尚的风格。另外大家一个看点呢，就是穆西塔良和亚布拉罕。穆西塔良之前呢，在曼联时期呢，跟穆里尼奥有过合作，可能两人之间呢还有一定的矛盾，但是不知道到了一个新的球队，特别是新任主帅穆里尼奥，能不能把之前几个赛季在罗马表现非常抢眼和出色的穆西塔良继续用活，以及从切尔西来到球队的亚布拉罕，他这场比赛有过2个助攻，表现不错。穆里尼奥对于他也是非常的熟悉，不知道对于这名小将，特别是他担任中锋上来说，穆里尼奥其实是有着更大的发挥的空间。 那当然说到了尤文目前的状态啊 ，C 罗，有声音说 C 罗是尤文最大的问题，那他接下来还会在意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武志的分析。 C 罗最后时刻的绝杀进球呢，被判为越位在先无效。而且呢，还因为自己的推庆就吃到一张黄牌警告，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家所关心的 C 罗能不能留在这支球队当中。在之前呢，其实随着梅西从巴萨去到巴黎，但是呢，围绕着 C 罗的话题也在不断的持续的升温。看看这很多人都在自己不断的去幻想，看看巴黎能不能把 C 罗和梅西这两个当今的绝代双骄笼络到一支球队，让他们俩重新在法甲联手，这个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美好愿望。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只要官方没有任何的消息，其实都是一个猜测，包括内德维德他的说法以及 C 罗最后的这种表态都是非常关键，但是这里面的烟雾弹和水分其实是都很多的。世界足坛就是这样，其实每一次的发布会，每一次的发声，不管说是球员还是俱乐部，其实都是有很多的策略。这里面其实也就20%-40%的成分可以去听一听，不要信以为真。但是球员自己的心情，我觉得对于一支俱乐部的热爱，包括对于足球这样运动的敬业精神，才是大家不断去喜欢 C 罗的一个最重要和更重要的原因吧。他不管说是年龄，包括他的状态，以及他现在至少这场比赛可能 不是首发，他是替补出场，但是依然非常努力地踢好自己在场上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听着郑钧老师的这首歌，知道咱我们要聊什么了 啊！ 回到咱们今天的这话题里边，国安怎么重建啊？确实，这听着这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本来以为生命还很漫长，还以为你跟从前一样，但是没想到一个月之内就作别了4位外援，这真是让我们觉得，虽然都有心理准备，知道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还是觉得哎呀，这接下来的平淡日子怎么过哈？ 其实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嗯， 就是、这个在你的这个伤口上呢，来一小刀， 再撒把盐， 对吧、 啊？ 咬一咬牙，你忍住了。 哎呀， 哎，刚忍住了之后呢，给你撒把盐， 嗯， 哎，你那几滴眼泪是吧、 嗯？就本来想着下一个是不是该给我涂点紫药水了， 然后结果给你涂上的是辣椒油。 哎呦我天哪，真够狠的！所以这一个月之内，怎么就是感觉有点千疮百孔的意思、嗯。 就是因为这些消息来得太过集中，可能才让大家在心里面更难以接受。 嗯，但也是到了一个，好像是到了一个要告别的季节了、嗯、啊。秋风一起，这心里就更觉得，哎呦，哇凉哇凉的。 哎、 啊，我们马上也来连线一下，袁岩老师啊，请卡卡老师跟我们一起，这咱凉就得一块儿都凉着。袁岩老师，这咱这心里真是，秋风起，落叶黄，然后呢，外援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我的 外援匆匆回家忙是吧？ 对，因为会房王爷，今天我早上是去那个单位上班，我7点钟就开始听你们节目，我已经听了你们一个多小时了。 呵，那让您已经凉了一个多小时了。 对，我觉得你们的心情估计现在可能聊的话题聊的也挺沉重的。对，我也其实刚开始就是包括咱们昨天说连线的时候，我也确实是，包括昨天就是说发了公告别埃拉，然后球迷就说下一个是不是该巴坎布了，这有点像每周一歌了啊。 是， 从这个金敏哉、费南多，包括比埃拉，然后确实是包括巴坎布，咱们大家心里也清楚，有可能大概率也是，肯定是12月份也回不来了，因为他合同本身也是到期了。嗯、如果说是咱们原来想的最好的，像比埃拉呀、巴坎布这些人，能跟咱们打完这个今年所有的联赛，或者是说。在哪怕有像过去那样有个告别，大家去机场送一下可能更好一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嘛，今年首先不能在，还是不能砸桌上，因为另外在机场可能也不太现实的客观，就是刚才你们都提到了，每年情况都不一样，咱们经历过好日子，像大家也提到了521连线、比埃拉、巴坎布，很多球迷也都说了，这个大腿都走了，爹跟妈都没走了，爹跟妈都没有了，是不是以后这个日子不好过了？觉得这个 这么一段时间嘛，或者从今年奥古回不来的时候，大家已经有了比较足够的心理准备了。接下来就是说能不能，你们也提到这话题，把这个球队如何重建好。 嗯， 包括比埃拉走，其实昨天我也了解了一下，我也发了微博，等于比埃拉自己呀，他自己个人意愿也确实是不太想留了，因为他也毕竟是在西班牙那边老东家召唤他呀，自己家人也有一定原因他想回去，所以说这次他等于自己放弃了将近半年的年薪。 嗯， 他半年的年薪啊，他国安要是再给他负责这个税后的话，加一起那可是不小的数字，得是几百万欧元。几百万欧元什么概念？在目前中超，你拿这个工资去签一个中超工资帽的一个顶薪的外援了，那就看你能不能找到了。因为你这能不能找到，我觉得就是俱乐部咱们下一个话题，管理层啊，包括这个技术团队啊，包括说是这个经济团队啊，一个眼光问题。我也听到你们节目也说了，其实咱们中超也不是不错，也不是没有不错的外援。你像长春亚泰的丹麦后卫奥克雷，那60几万欧元是吧？那我觉得不一定比这个金敏再差。包括这个河北队的梅米，又能打后腰，又能打中后，也非常好。然后长春亚泰的儒尼奥尔，去年是蔚蓝现代的射手， 是 都不错。咱们只要拿着这个现在中超工资帽这么一个这个能愿意花这个钱，我觉得还是能够找到不错的外援的。 这个现在目前的薪金肯定我们还是有这个薪金的储备哈，就看这眼光够不够毒辣准确啊，能把这样的外援引进回来。还有就是给到比利奇的这个权限有多大啊，就是他是不是也得到了最新消息，就知道现在我们球队的外援都相继离开，那接下来在比利奇啊他的身上，他能不能从欧洲从克罗地亚那乌给咱划了划了。 对，咱们这个国安俱乐部啊，不管是现在的中赫，包括之前的中信呢、啊，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传统还是对主教练给予的权力比较大，基本上是说你还是说以主教练为主，因为这个也是尊重主教练嘛。咱们请的主教练基本上都是在欧洲五大联赛执教过的，都是比较知名的教练，肯定他的眼光是更加专业。但是有的时候啊，就得是上什么山里唱什么歌。比如说现在今年的比利奇，咱们在今年这个二十转会的夏窗的时候，咱们在没有人的情况下给他推荐了一些人，他就据说是看不上，咱也没听到比利奇他本人的真实想法。据说你看给他推荐了一些什么保利尼奥啊，包括马尔康啊，包括有一些咱们国内国脚级的球员看不上。然后呢，据说是比利奇就看上武汉这个埃弗拉了，埃弗拉现在这人家是武汉保级呢，之前一场没赢，怎么能把埃弗拉放给你？另外就是说埃弗拉可能来咱们这边也存在一个工资的问题。我就想先就是比利奇这样可以告诉你，首先中超工资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300万欧元，那你不行你是去欧洲找啊，还是利用你的私人关系啊，还是在国内找，你能找到那就找，但你要找不着，那我谁都看不上，那我就得给你找了。因为咱们这个俱乐部也不能说就是所有的是这么大事小情或者都得靠你比利奇一个人拍板定。那你说其实咱们现在啊，就是以现在目前的情况，就以今年的半年，我哪怕我租这个半年，我为了打8月份的比赛，还有12月份的比赛，也有那么10多场比赛，先找两个暂时的。那你比利奇是不虽然看不上，但我有总比没有强啊，就不至于现在一个外援都没有是吧，成了这个快成了全华班了。 是， 我觉得还是要跟比利奇商量着来，尽量给球队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中。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咱们自己的专业的技术团队是吧，俱乐部管理层该上也得上。 总之是要把这个工作得做在前面，得做得圆满一些哈。 对。 那当然说到了要过苦日子了，就不免让我们又回想那些过往的美好的 日子， 是吧？ 对。 所以今天我们另一个话题也是说说这个您心目当中国安历史上最强外援组合是谁啊？ 其实咱们对我也听到早上咱们节目说了，其实大家罗列了很多。如果说是历史上肯定最强的比埃拉、巴坎布加上奥古，确实这三个人，我们说无论是从这个身价、个人能力，包括给球队做出的贡献，确实是非常强的啊。虽然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大家有非常感情深的外援，你包括90年的三杆洋枪，包括后来有卡努特呀，包括09年 帮助咱们夺冠的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格里菲斯兄弟都很不错，包括我们说实话大小马丁都有。但如果说从个人能力来讲，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521加巴加上巴坎布三件在那放着呢，这个也证明就是说中克进来之后这个投入确实比以前增大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就是说以后吧，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在这个工资帽没有放开之前吧，我估计可能不会找到这么高身价的外援。毕竟你像当时奥古来的时候，那是巴西国家队的主力呀， 是， 那是参加了世界杯又参加了奥运会的，能够在巴西队里面打上绝对主力的队员呢，过去在国安历史上，在中超历史上几乎都很少见。 嗯， 这个我觉得他们还是最强的。 嗯，但是这日子也就到这儿了哈，我们的顶配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历史。 但你这顶配呀，其实我是觉得顶配肯定是好，要说咱们怀念，就是说历史以后咱们有的怀念，咱们也有的吹，咱们也阔过，咱们也富过啊。但是你现在咱们说意思说你中超这个级别呀，你这个你开那么好的车没啥太大必要。这个你现在我说你，我说咱们一直举例奥克雷啊，像卢尼奥尔啊，包括咱之前找的马基奇，你在中超在亚洲都是顶尖的。你想拿亚冠冠军，你想去在亚冠有一个竞争力，再找马基奇那样的他都够用，是吧？你因为人家现在日本韩国说实话他们那些外援水平也并不是说特别牛，你看那个包括日本神户快船有了伊涅斯塔那样的，他去年虽然是在这个参加亚冠把中超球队他也给爆了，但是说他也最后没拿亚冠冠军的，拿亚冠冠军的蔚山现在他不也是一群靠着本土的韩国球员加上卢尼奥尔这样的亚洲级别外援，有个那么一两百万欧元也就够用了。所以说我就说咱们只要把这个钱能够真正的花到刀刃上，别被人宰了，别被人忽悠了，咱们球队的实力啊不会有太大损失。 好，谢谢袁老师啊，我们也真的等待着球队能够有所动作。袁老师再见。 好的，再见。 这边托尼维也说现在虽说不能每分钱都花刀刃上，但是也都得过得去啊，起码水货外援不能占一半。哎， 我就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把这个钱啊花在刀刃上，那肯定是最好，是吧？ 对， 咱要没花在刀刃上，你花在刀背上我也认了。 啊， 你抡过来刀背儿，他也能吓唬人。你别花刀把儿上 啊，总之是得花得出去哈， 对吧？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真是把它花在刀把儿上，然后拿手攥着那边，那属于自残了。 哎呀，真是够血腥的，怎么今天都是这么血腥的场面呢？但是说到了这个外援，你说以前啊，咱几千万欧的外援，咱可能有时候会看走眼了，人家给个溢价什么的。现在都已经是三百万欧以内了，你还得分着这个三百万欧的蛋糕，还得分着花，还能划拉到水货外援？这时候真是讲求这一双慧眼了。 就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挑选水货外援的概率是大于以前溢价的时候的 啊， 因为你有钱嘛，你就人家给你推荐的，反正就是为了到这屋来挣钱。他怎么着也得有点实力。 反正只要是一洋面孔啊，会踢球的。 对，而且他是什么呀？他得把这个能够拿得出来的履历摆在你面前，我才能忽悠你花两倍甚至三倍的钱来买。如果这个球员没有这么显赫的履历，真的就是靠实力，靠以前说像当时李章洙说，我选外援我看录像带是吧？看他在一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啊。你要真是这样的，反而呢他不容易让经纪人挣着更多的钱 啊。但要是咱转换一下思路，像长城亚泰，当然说咱要都把什么 J 联赛 K 联赛的最佳射手划了过来，那就又超了，是吧？就是能不能照着这路子去，就看这射手榜上前边的性价比又不错的。 其实我觉得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就大概两条主思路是吧，一个呢就是在身边的联赛当中，日韩联赛，你去买那个在日韩联赛甚至在亚冠联赛当中已经得到过检验的球员，你比如说像如尼奥尔这样的这个外援，对吧？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能不能够你放下身段，从东欧联赛当中去划拉划拉一些这种体系型的球员，你比如说像当年的马基奇是吧，哎，你比如说像当年的，像家里人有在发微信吗，耶利奇， 就这些个棋， 哎，甚至呢，你说像从匈牙利引进的小怪物科内塞， 科内塞啊，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到了这屋之后还都是好使，就人家在那儿的水平啊，比咱这儿还是高。 而且东欧的球员来了咱这屋之后，也特别容易就很快的适应啊，跟大家打成一片。驻塔人 Mike 说，外援他觉得还是得买一年轻的、有培养前途的。 就比如说 A 席 ，A 席够年轻吧，还可以啊，年龄上肯定没问题，但是实力上怎么样，就得来了之后再检验了。The Three 说，我倒是觉得情况没那么糟，虽然没了外援，但咱国内球员实力还是可以的。再来几个差不多的啊，国安成绩还可以排到一个前三吧。 说这苦日子不止咱一家过 啊， 看看身边的大家现在也都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了。 你看看刚才人赵军，人一直没吱声，作为一申花球迷都心里都在滴血了，还说 没人家说了，我们下个赛季我们还是五外援 啊。但是赵军也说了，你们国安还重建什么呀？这叫重建吗？这就是职业足球的规律。对，所以真是在什么样的位置说什么样的话啊。 你看托尼维也说，当年这个阿莱克萨也相当不错，罗马尼亚的外援。其实那时候罗马尼亚来了几个好外援，阿莱克萨、丹丘内斯库是吧，这都是不错的。甚至包括从保加利亚那屋来的带有塞尔维亚这个基因的巴辛扬科维奇。 周扒皮也说，外援啊就得从东欧找 ， 最好是一整条线啊， 或者前面一三角 啊， 体系很重要。 是 啊， 对，就是建立体系为未来做准备。 对，就是如果从东欧选外援，就是包括像捷克包选这种外援的话呢，你就来一个，有的时候不能够充分体现他在球场上的价值。 是， 真的你要是选一个三角或者选一条线， 他 以自己的一个小体系来带动大体系，这是能够发挥出来。 对，这300万欧好好的去规划一下， 计划一下，这时候就是这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时候了。 不老的大叔说，现在是先霍霍周边或者是欧洲二级联赛，然后再霍霍国内低级别联赛的球队的人。 为什么 怎么叫霍霍呢？这个叫滑了，这个叫逃换。 但是吴孟生也说了，你像耶利奇、科内塞不都是头一个赛季用着好，下赛季一涨价，就不要了，不想花钱了吗？所以现在咱这签合同不像以前签耶利奇、科内塞似的了，一签就一个赛季。咱这个看好了，签怎么也得照着 两年、 三个赛季，2+1， 二加一，对， 2+2。 白永红说，聊到这儿，让我又想起 当年罗总 罗总的话了，就现在中国足球整体水平，花那么多冤枉钱引进外援有必要吗？现在听起来依然觉得很有远见。就是当年我们还没敢去，就当别人已经开始过那个很富裕的日子，富得流油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还在小本经营我们还在找自己的未来的路。那当我们已经过上好日子了，也很富裕之后，又回到了一个重新的一个原点上开始。 北三说了，格隆、马努、斯托扬也凑合用，您这格隆还能凑合用，后边这两位就算了吧。 真是。 但是现在呢，好像一说起这外援来，大家又到了忆苦思甜的时候了，是吧？想到了当年像卡努特、卡叔，西哲就是在卡努特身边踢出来的。 对， 小魔仙巴塔拉， 一 想到巴塔拉，我就想到就是517组合，后腰的是5号马基奇， 对 吧？前边巴塔拉17号， 也确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组合。立马横刀说，中超球队这几年买的都是个人能力超强的前锋，靠个人能力进球真的提升不了中国足球水平，还是要买一些好的前腰的球员。能传球，能有威胁球的这种前腰球员才能提升。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嘛，就是要有一个体系，有体系型的这种外援，你才能对整个的球队国内球员有一个带动的作用。 银虎双子说，花钱少又实用的，那罗贝托呀。罗贝托确实是当时引进比较实用的一个外援，但是呢，他的这个引进方式在那个时候也是被大家所诟病的，说怎么能从马路上捡一个外援，咱这个队伍的级别不能是这样的。但实际上